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三素 三 D 画新闻。 那么在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思考之后，我今天要在此宣布，我将参选台北市今年的市长选举。谢谢。首先，我要参加国民党党内的初选。那么，如果有幸能够胜出，希望在年底代表中国国民党参选台北市长，争取为民众服务的权利。我想，每一个人在不同阶段所做的选择，往往都会跟过去人生的经历受到这些经历所影响。而我之所以到今天才宣布我要参选台北市长，原因也正是如此。由于过去三年中我经历一些人生的苦难，因此在思考是否要参选台北市长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我必须确定自己的身体完全健康才能够担任台北市长这样子的责任重大的工作。因此我必须要等到二月初我完整的健康检查报告出来，证实我的身体健康没有问题的时候，我才能够负责任的来宣布参选台北市长。我知道传统的政治操作的手法是先喊先赢，可是我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公众的事务远比个人的利益重要。如果体检的结果我发现我不适合担任这个工作，那我就绝对不会参选台北市长。那我想跟各位朋友报告，我们试想一个状况，如果选举选到一半我发现自己的状况不对，然后我跟大家说，哎，你们继续玩，我先闪。各位，你觉得我可以这样做吗？这绝对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所应该有的作为。所以我坚持要与传统政治操作手法不同，才会拖到现在。那么我想跟各位报告，在三年前我经历了一场人生重大的灾难之后，这三年来我一直在问自己，上帝把我留在这世界上究竟是要我做什么？很多我朋友告诉我说，你就安稳的快乐的过日子。其实我也曾经想过要独善其身，但是我的亲身经历呢，让我更能够去体会到许多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内心的那种惶恐与无助。我们常常在媒体上看到有许多幸福的家庭，往往因为意外突发的事件而失去了家庭中经济的来源，甚至让很多小朋友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亲，原本应该是彩色的人生在几秒钟之内就变成了无止境的黑暗。大家都会很同情这些人的遭遇，可是对于我而言，这些朋友的痛我却是感同身受。因为只差0.5公分，我的家庭也可能从此就坠入黑暗的深渊。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我们刚才前面听到的这一段三四分钟的片段，来自于昨天在台北市的圆环召开的连胜文参选台北市长记者会。整个记者会一共有15分钟，在记者会上呢，连胜文除了最重要的宣布自己将要参选之外呢，也提出了自己的施政理念和竞选 选的纲领，看起来他要主打的是工商和财经牌，相信这个思路这个策略对于连胜文来说也非常的合理，因为我们来看他的经历，这恐怕将会是，如果他能够参选成功的话，将会是连胜文第一次的公职的经历，他在之前是从未踏入政坛，虽然说他离政治从来都很近，但是还从来没有真正的进入过。那他之前呢，一直是在财经界，在工商界做自己的事情。那现在他在参选公职的时候，也是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主要的一个优势和特长，他是发誓要重振台北乃至整个台湾的这个经济的地位。 其实现在很多的争议围绕在他的这个所谓权贵的身份哈，我们都非常熟悉连战的连胜文的父亲是连战，我们在上周呢才是讨论过连战访问大陆的新闻。那么其实不仅仅是连战，包括连胜文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政治世家，都是台湾的政要，所以呢外界就是批评他根本是不接地气，也不知人间疾苦。但他昨天也是针对这样的一番质疑有过他的一些解释。他说呢，如果要换爸爸才能选，我做不到，但是我可以选择我长大之后做什么样的人。那刚才说到呢，他会已经公布了昨天的在昨天的这个记者会上就公布了未来的施政的一些纲领啊。他说我参选的不是为争取更大的官位和权力，而是因为台北是台湾最重要的城市，也是经济发展的龙头。他希望呢从做好台北开始，让世界看得起台湾。未来所有的政策都要符合不搞民粹不说空话两项原则。那在这样的记者会发布之后哈，连胜文当然是成为在台湾媒体追逐的一个重中之重，焦点之焦。那么我们接下来来赶快听到一位台湾名嘴对于昨天这15分钟3000字的演讲，台湾的名嘴蓝轩他有什么评价，而他也正好在今天上午对连胜文做过一个广播的专访。 其实就一个政治人物的参选声明来说，尤其是对他来说，整个的政治的经验啊，不算是非常的多。就他自己可操控的部分，能够掌握的部分，我觉得他昨天表现是相当的好，因为他针对了他自己的优势，也面对了他自己可能的弱势啊，所以呢，针对相关的一些权贵的说法，他其实很坦率，他甚至用一些非常直白的话啊来说，他说我又不能够换个爸爸哈，如果说我可以换个爸爸来参选的话，那或许是另外一番局面，但是不能啊，所以他也特别讲到说，其实对他来说钱是真的不重要，也因此呢他才会捐出他的薪水做这样的允诺。对他来说参选啊，就是说市长这个位置并不是一个权位，而是一个机会，我想他这个话是讲得非常的好。那只是说在过程当中，我想也就像是柯文哲今天说的，所谓的权贵的色彩也不是变魔术一样说没有就没有，那更何况呢，除了在老百姓心中的印象之外，其实对手的攻击，我想他们不断的去琢磨，不断的去夸大，不断的去强调这一点。那我觉得这部分当然是后话啊，但就这个连胜文自己能够表述的部分，他并没有回避。那再一个是针对他自己比较有优势的部分，我觉得第一个是年轻的形象，他用了蛮多是属于年轻人的话啊，譬如说他希望把老爷车啊变成变形金刚。那他认为他其实走过这个世界非常多的一些城市，那感受到蛮强烈的焦虑感。那这个焦虑是台湾曾经经济非常的好过，然后呢人们曾经充满着希望过，那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发展似乎呢最近这些年过于缓慢，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这方面有相当的使命感。那我想这个反映出很多年轻人现在对于未来有点茫然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哦。那最后一个是他针对了一些相关的台北市的发展啊，他特别选在圆环这个地方，也特别在所有的政见啊还没有一一提出来之前，他先标示了一个振兴西区这样的说法。那我们知道西区在台北市是相对来说发展比较慢，那也是民进党啊这个就政治的版图来说，民进党的票仓。那我想他这一部分呢特别的去强调，一方面当然是希望台北市能够有一些均衡的发展，那二方面呢也显示出来他对于指导啊民进党的票仓这件事情他非常的有企图心，他也希望透过他这次的选举可以扭转一些在台湾其实已经过度的刻板啊，就这样子一个所谓的蓝绿板块跟蓝绿的政治思维。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台湾的名嘴媒体人蓝萱小姐点评连胜文的昨天的一个记者发布会的表现。好，圆环，很多人说为什么选在圆环，除了蓝小姐刚才提到的这些原因之外，好，有人说圆环这个地方的所谓的一个相对的衰落正是在马英九当市长期间， 是， 然后呢 最大的一个政绩的败笔， 算是马英九的一个，对，如果今天你要说马英九的问题的话，很多人会拿圆环，这个圆环可能在马英九在任期间发展的不是特别好，所以连胜文在选择在这个地方起家，某种程度上也有一点想要说打出一个跟马英九形象有一点差别的这么一个身份牌。毕竟马英九现在的民调支持率并不是很高，而且说实话马英九的这个任期已经进入最后一任了，接下来可能在国民党的这个影响力应该只会走下坡路而不会走上坡路，连胜文要打出自己的招牌了。 是，倒是他似乎哈，昨天在记者会结束之后呢，似乎是想要马上来撇清这个所谓权贵的形象。他开完记者会之后呢，就跟他团队十几个人去附近一个卤肉饭快餐店吃非常便宜的这个食物，据说是100块新台币就解决了所有人的这个午餐，当然 20块人民币解决所有人的午餐， 十几个人的午餐，100块钱、20块钱， 这个数字恐怕有点不对吧？100新台币，20人民币，平均2块钱一餐吗？ 报纸都写的， 这吃了一个茶叶蛋吧？ 哎，这确实是有可疑。但是你看他现在的一些行动和动作，其实也会有点怀疑。就包括他的对手台大的那个医师柯文哲嘛，但他现在也没有归编归派，到底是民进党的，还是给他开个后门让他先入党什么的？柯文哲就说了，先看他的这个口条挺顺的。我后来还去翻了一下他那个整篇的15分钟的演讲是3000多个字，据说他是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团队之前是给他写过稿的，他自己是经过个人的加工和润色，然后是3000多个字强记全把它背出来， 这个， 但是这是个本事吧？ 对，不，这不是我想说， 这 个应该是必须的，好吗？你要连稿子都记不住的话，你出来选什么？ 但是他出来背的时候，你也不感觉他是在背嘛？你似乎觉得还是有一点即兴的，就发挥很好的那么一个印象。 你这个是对政治人物比较宽容的一 种评价，是吧？倒是他中间有一句，他说呢，他也不是为了谋利啊，他这样一个位子是要服务台北市民， 所以把工资都捐了， 把所有的钱全部捐给公益事业， 不是他自己所有的钱，是他的这个市长的薪水。 对，纠正的好，他当市长的薪水要全部捐给公益事业，因为他其实这些年呢，跟他的老婆也是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尤其是他在经过3年前那个枪击案之后啊，他就顿觉如果没有那个当时那个子弹偏一点点，我整个人就丧命了，丧命之后我的家庭会因此怎么怎么地，他所以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那些贫寒子弟的那种心情，就更加坚定他要把这个钱做公益的这么一个愿望。但是你听完是不是觉得有点不舒服？ 这个先说好，台北市长能有多少薪水，大约就是19万新台币左右，这个也不少了。好，这个人民币的话一个月4万不到，3万多，你想对于一个台北市长来说，这笔钱肯定是不少，跟香港可能还差一点。但是对于连胜文，所有人都知道连胜文不缺这个钱，但是你有没有必要特意强调一下你不缺这个钱？我觉得这可能是文化的一个差异 的， 看你对 炫富的， 对，咱们可以休息一下，待会儿来讨论这个问题啊，很重要的。这个我们U Radio 在去年的5月份，其实在连胜文这个参选呼之欲出的这个很微妙的时期，我们曾经在台湾访问过连胜文，当时他说了什么话，现在又说了什么话，我们待会儿来比较一下。稍事休息，凤凰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待会儿继续。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首先来宣布数码大播送的密码是 22，大家记住了这个数字22，好，然后上 uRadio 的官方网站 uradio.iphone.com 去寻找网站上面的另外一个密码，凭借这两组密码登录数码大播送的网站 dabfun.com， 就可以抽奖领取一个数码收音机。好， 先到先得， 先到先得，大家动作快，在这周都有这样的活动。好了，这个在台湾呢，连胜文宣布参选台北市长哈，关于他的这个政治意愿也是很奇妙的一个现象。这是连胜文第一次正式的参政，但是很多人都已经在心里面其实早已经把他算在了台湾的政治人物当中，甚至在他出来参选之前就已经有各家机构给他做民调了，就说连胜文如果出来选的话他的胜算有几何，台湾这个政治的这个技术啊，我经常说他成为了一门手艺，在台湾你什么事情基本上都是可以用民调来算出来的。那么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蓝轩来讲一下连胜文他现在民调的状况哈，数字层面咱们这位连公子啊到底是怎么样的， 因为今天早上刚刚好刚才不说了吗，蓝轩他有采访到连胜文，也就是问了他关于民调的问题，他自己是怎么样看待目前落后于也许是他最大的对手柯文哲的一个局面。 我想对于这个连胜文来说，当然他是对于这个民调，当然他就是算是一天行情嘛，所以他还算是谨慎的回答。那他也特别提到说，在他们内部所做的民调，事实上呢，不但是可能打平手，甚至多数的时间，可能还是落后。那所以他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民调结果，当然是戒慎恐惧啊。那甚至还用说哀兵姿态哦这样的一个说法来表示说，他未来继续打这场选战，他可能会采取的一个心态。但是就整个状况来说，确实也是应该如此。因为坦白说，在台北市啊，这个选民的结构来说，其实过去的几次选举非常明显的，它是蓝大于绿。那它的基本盘大概是64比或者是55-45啊。这对于连胜文的参选，到目前为止呢，他是第一个正式宣布参选的人，但是呢，他的民调却多数是打平手，最多也不过是多个可能是4-6%。事实上确实是距离过去呢，可能蓝营通常算是呢大幅度的领先这样子的一个局面来说，他确实是必须要小心谨慎啊。所以呢，显然的证明的整个泛绿阵营来看，对于柯文哲一是他的整个的可能比较特殊的一个直言敢言的风格，然后呢比较是超脱蓝绿的色彩这部分呢，确实是有不少人蛮欣赏他的。所以我想对于连胜文来说，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藏硬仗。 那光就民调来说啊，根据过往的经验，就现在来说他是落后的一个情况，离最终的结果他会落差一定会非常的大吗？ 我觉得要看看整个的过程啊，因为今天其实时间不算多，所以没有办法谈到太多。因为我们也大概讲到说，其实对于柯文哲来说，是不是真的代表泛绿阵营，目前还是一个问号。所以呢，也不能够完全避免说它出现一些变数的可能性。第一个当然就是说，绿营当中完全的整合，所以呢，柯文哲代表了泛绿阵营所谓的在野大联盟，这是一个可能性。那另外一个可能当然就是他可能整合不成。那民进党是一个人一组人马。那这个柯文哲自己还是坚持参选，那又是另外一番局面。那所以这是来自于绿营的变化。那对于国民党内部来说，坦白讲，对于连胜文如何的支持，这个争取党中央的支持，我想这部分除了这个所谓的游戏规则初选之外，我想跟党中央跟马英九之间的一些真正的一些默契跟是否团结，我想对于连胜文来说也必须要去争取啊，否则的话，其实你说透过党内的初选，目前他确实是领先他的可能的第二号党内对手丁守中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呢，也显示出来，其实在今天若干的民调当中的交叉分析，其实这柯文哲他在绿营当中的支持度比连胜文在蓝营当中的支持度还来得高，代表说其实蓝营内部连胜文还有待整合。就丁守中虽然距离他有一段遥远但是他还维持了20%左右的支持度那所以呢，这部分如何的在这个初选过后把这部分国民党内的一样整合出来，那如果说未来是一个非常团结的国民党，包括说马英九跟连胜文之间， 甚至是马英九跟连战之间，过去的一切可能的纷争通通冰释。那我想这部分的气势呢，比较有助于呢，他重新回到台北市呢蓝大于绿的基本盘，那可能才可以去面对绿营当中的未来的变数。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当然在未来还是有一段路要走。那你说距离会不会很大？目前看起来，我觉得其实如果说绿营是柯文哲的话，他确实会是一个蛮特殊的选战，因为这两个人都不算是典型的政治人物，他们不完全是政治素人，他们都各自有不同的参与政治的方式，但是呢，他们确实对于台北市的选民来说，显现出来不希望再落入过去窠臼的这样一个想法蛮强烈的。所以台北市民向来是在台湾选举当中比较特殊的一群，他们比较开放，对于未来比较多的想象。那我想这部分呢，其实会是考验未来连胜文跟这个柯文哲或者是其他人，除了内部的整合之外，他们端出什么样的牛肉啊，会把这个台北市带向什么样的未来，我想这部分也会是台北市民关注的一点。 好，刚才听到是来自台湾的媒体人蓝萱小姐点评现在连胜文和柯文哲的这个相对的民调哈，取决于你采用哪一家的这个数字，在哪一期的数字，那如果要给出一个大概的结论的话，就是连胜文跟柯文哲不相上下，那特别是在现在双方的党内初选都还没有完成的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数字恐怕是更为模糊，因为你需要考虑到党内有不同的竞争对手，可能分散他的这个支持度的问题。来看一下国民党内的台北市长的初选的人，这个人选哈，除了连胜文之外呢，刚才蓝萱小姐提到了现任的这个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丁守中，他已经是表达参选，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位是这个也是立法委员蔡正元，这个我们 U-Radio 之前也采访过，这两位呢可以说是比较知名的哈，这个连胜文的参选对手，但是一般来认为呢，就是情况如果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的话，他们对连胜文，不构成特别特别大的威胁。我们看到丁守中昨天在听说这个连胜文参选的消息之后，有一个评价，他说现在不是大清王朝，捐官那套不好用了。他这句话呢，其实是回应这个连胜文之前很早之前有一番很有争议的言论，他批评马英九政府是大明王朝。大明王朝意思就是说这个无能啊，腐败。就是丁守中是国民党内这个蓝比较深蓝的这一派。所以说对连胜文之前的言论也是非常的不感冒，他这句话就是说你连家有钱啊，你要是换到清朝的话，你就直接捐官捐一个道台，不过现在不是清朝所以你还得选。 对，当时他跟马英九之间的这个所谓的纷争啊，跟连家的这个暗潮汹涌的关系也确实外界非常的关心，说你真的是要出来选的话，你能不能获得党主席的支持，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因素。但是对于他现在柯文哲和连胜文的这样一个高民意的支持度，我看到台湾有另外一种观点，就说呢，是大家对于过往的那些陈旧的政客已经是看厌了，所以呢，他们两个有一种所谓的赏味期。但是 赏味期就是新鲜感嘛， 新鲜感。但是赏味期过了之后呢，可能这个泡沫就破灭了，这个时候才是真刀真枪的来比拼。 对，他们两个人，蓝小姐刚才说的很有意思，都不是典型的政治人物。你说 但也不是政治素人。 对对，他一直都离政治很近，但是从来没有获得过公职，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国民党跟民进党的这个在运作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就是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出这么一个政治半素人牌，我也来一个政治半素人牌跟你对抗一下。柯文哲大家如果不熟悉的话，简单了解一下，这个台大医院的医生，很著名的台湾很著名的医生，可以说在专业界内是这个享有盛誉的。那么他现在不是民进党的党员，所以这一直是一个问题。民进党就是说，你要如果代表民进党参选的话，你先得加入民进党才行啊。那民进党大家就知道是一个对外是非常团，就是对外作战的时候是非常团结的一个党团，他党内的这个资源运用是非常厉害的。那如果柯文哲不能够得到民进党党团的支持的话，相信他的这个参选一定是这个事倍功半的这么一个结果。那连胜文至少现在人家是国民党党员，这个是没有问题，中央这委员也是没有问题，老爸是荣誉主席，这个是没有问题。所以我相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连胜文在国民党党团的支持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啊，恐怕没有柯文哲那么大的烦恼吧。 对，哎，但是柯文哲他的一个角色，你看，包括吕秀莲，他也是有所保留的。之前不是有过争议嘛，就说他跟大陆的来往过密。他不是当医生的嘛，他有种药，好像呢是提供给大陆，他服务大陆，还是给他们办一些讲座类似，但是就被台湾媒体拿出来说事儿，就觉得你跟大陆这个来往过密，你是不是有这个利益的纠葛？所以这一点呢， 哎呀， 他自己也觉得他自己评价说，我只能说台湾媒体想象。太丰富了，就很不鸟的那种语气。 你是说到利益纠葛啊？这个我相信，连胜文之后面对这个利益纠葛的这个问题，烦恼更大。我们先来听到，在2013年的这个五月份哈，也是我们 U Radio 在台北访问连胜文的时候，他当时谈到他所认为台湾官员、公务员现在面临的一种烦恼，我相信这个烦恼很快也会来找到他的。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台湾的这个官僚体系害怕创新啊，然后也不愿意改变啊。那么害怕创新呢，创新会带来风险啊，不愿意改变的话，改变的话就会有造成不确定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多我们在台湾的很多这些公务人员啊，平常来讲，我们很多朋友都在公务体系里面做事情啊，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内心的这种无奈啊，也就是说，基本上呢，你呈现出来给很多台湾的朋友、国外朋友看，就是大家怕背责任啊，怕做事情啊，我刚刚讲怕害怕创新，不愿意改变，然后我们常常讲说做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是基本上，大家讲说，也不能这样讲，就是很多台湾的这个我们朋友都在笑，就是说我们的公务员的这个官僚体系啊，弥漫的这种多做多错、少做少做、不做不错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啊，很多人都认为说，我们的这个官僚的体系基本上是拖累我们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或者一个负担，甚至变成一个枷锁。可是我刚刚讲过，我很多朋友在这个公务部门服务哈，我并不认为，至少我认识的这些朋友，我并不认为他们不想做事。我并不认为他们每一个都是坐吃等退休啊，我不认为这样。我很多人事实上还是很有一些想法，问题在哪？制度卡死了他们，这个才是真正为什么台湾现在经济出现如此大的一个困局。大家讲闷经济的感觉，就是台湾的这个过去这种陈旧、老旧，甚至在满清时代留下来了很多的制度啊，卡死了我们的公务员他的这种做事情的能力跟视野，也限制了他们对于任何不管是创新啊，或者是我们尝试新的改变的各种想象力，基本上变成一个沉重的枷锁，把这些公务员都绑死了。你做好，对不起。你可能对你徒弟做不好要负责，做好任何一个创新你只要做得好，对不起，你很有可能要坐牢。因为为什么这个人家说你在徒弟特定人，你做不好那更不用讲，你马上就有行政责任，被监察院纠举，或者被很多这种民意团体或者是我这个政党人的攻击啊。那你觉得一个公务员我做好搞不好还要坐牢，做不好又要被骂，最好的方法就什么都不要做。这就是造成台湾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办法做一个大的突破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公务员呢被这个过去这种陈旧僵硬的法律制度给绑死。我想你拿新加坡、香港的例子来讲，新加坡跟香港许多的建设啊，很多的这种政策到台湾就变成图利啊。 好，简单来说一下这个什么是图利。图利是一个台湾特定的一个说法，可以理解为利益输送，就是说你如果说在任的这个行政的决定有可能利益到有一些人或者团体的话呢，这个可能会被定为这个特定的利益输送，所以背负一定的法律或者说被追究责任。那其实已经开始有这样的问题开始缠绕着连胜文了。就在连胜文宣布参选的记者会之前，当天的上午，这个台湾呢也是一位著名的媒体人周玉蔻开了一个记者会，就是重点 打这个连胜文的利益输送的问题。他具体指责呢，就是当年在有一家公司上市之前要发行这个应该是 TDR， 就是台湾的这个信托债券，在发行之前呢，哎，连胜文有。当时他是应该是从事金融业嘛，所以说去引荐一些他的朋友去买这个 TDR， 那自己也买，最后呢获利了之后呢，这个事情就觉得有一点暧昧了。那周玉蔻认为这个就是一个利益输送。那当然了，这个事情并没有一个结论，现在还在这个法律程序当中啊。但是因为连家的这个生意啊，包括他的这个政治影响跟大陆的很多经贸的这个往来，我相信在连胜文进入参选阶段以后，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啊。 倒是对于这样的所谓的内线交易哈，这些质疑呢，他自己昨天其实也有过响应。他说我个人过去的工作呢，包括在公司方面的运作都是合法的，有一些指控呢你应该拿出实际的证据。他说我现在呢没有办法对我没有做过的事情辩白，但是呢他就保证一点，一旦当选台北市长，他就将放弃自己的商业事业，个人财产这些部分也完全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处理。 好， 这里是三立华新闻，我们今天讨论到台湾选战除了领导人职务之外呢，也是最激烈的台北市长的地位之争。稍后见。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连胜文要参选台北市长，主打经济牌，他自己有一个愿景，这个愿景呢，也是他一直以来所强调的，就是要让台湾的经济重回，他的原话是亚洲经济强权。好，这个听上去是一个 很有霸气的、 很霸气的、雄心壮志的这么一番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呢，相信又更加的这个。令人印象深刻，因为他之前一直是在从事这个投资银行的这个工作，然后在台北呢也做过悠游卡的公司的董事长。悠游卡就相当于香港的这个八达通啊，是一个市民的这个刷地铁啊，或者说平时可以用来进行一些小额的消费的一个卡。那么可以说在商业财经方面人脉非常广，跟大陆的这个政界商界也有他自己非常熟悉的这个脉络，在这一点上哈，连胜文应该是他的一个优势和特长。如果说他最后面对的是柯文哲的话，相信这个机会他应该会好好利用。我们先来听一下他在去年接受 U Radio 访问的时候怎么样来描绘他的这个经济愿景，或者说对当时的台湾经济他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在摩根士丹利做 banker 的时候，你知道很多外国人啊，在拐楼啊，外国人来台湾是以崇拜的心情，是来朝圣的，你知道吗？讲难听一点，那个很多那些什么国外，我们那些大的这些 senior 的 MD 啊，哇，什么这些什么 chairman、vice chairman， 想要来台湾见这些我们台湾的企业界的这些大老板都见不到的，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你像台积电、联电。哦，万宏或者说阳明海运啦、中国钢铁、中华电信这些公司，他要发一个这种上市，做一个美国啊、欧洲，比如说要到美国上市啦、发一个 GDR、ADR， 或者要做个 CB， 那都十几二十家投银来抢，哇，那真的那个时候，你真的觉得台湾还蛮有搞头的。曾几何时，十几年以后，我们已经面临是边缘化的问题，从当年那种在亚洲的这种经济的强权。现在居然沦落到变成已经快要边缘化的一个无足轻重的一个市场，哦，这种感觉我们是真的觉得非常的非常非常的难受。 好，这是连胜文的愿景，堂堂的当年亚洲四小龙，现在成为亚洲经济边缘啊，这当然是他自己的一个判断哈。关于亚洲四小龙的这个说法，很多台湾的政治人物会在 这个遥想当年的时候挂在嘴上，但是其实最近应该是这个台湾的这个是管中敏啊，管中敏所说的，他说亚洲四小龙其实只是一个历史的提法，对现在已经不具备任何的意义，但是不妨碍你怀念当初的这个美好的这个时代。 其实说来真是一把心酸泪。不过你看连胜文他对媒体的这样一种态度，其实也能反映他的一些个性， 嗯， 就比如说比较直爽，比较率真，当然， 说话直来 直往，前提是他是有底气的， 啊， 你说如果你顾忌的东西特别多，或者你很担心我说出来话会得罪什么人，你可能就不敢这么说话，这说明这个人他是有点有恃无恐的感觉。所以为什么马英九也不太喜欢他，你刚才讲到这个大明王朝当时是什么一个背景吧，马英九当时不是说要修改党章吗， 对对， 就说国民党之内只能有一个太阳， 嗯， 然后当时 只能有一个领袖一手主义， 连胜文就说那不就是大明王朝吗，就讽刺他，所以呢他其实很多的表述都让马英九听起来相当的不爽，就觉得如果你一旦当上了台北市长，你会不会跟我的一些政策会有一些非常激烈的反对的声音， 前三十年推翻后三十年推翻前三十年， 这个人也不好搞，但是现在看起来连胜文他出来公开的宣布说我要参选，你看台下我们刚才听到那段录音哈，台下气氛是一片叫好， 动算 哎，其实之前大家是进行过一些也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测试，说因为现在连胜文出来选呢，他是国民党唯一的希望，就别人如果来选的话哈，他们是有一个比较的话，如果他的这个对手是吕秀莲，他的这个胜算也是有，一步一步比较下来的，包括这个民进党的这个顾立雄，他也是台湾很有名的律师， 对， 最后呢他会发现如果民进党这时候是派出柯文哲出来的话，他的胜算是最小的，但是为什么现在大家 只有柯文哲能够阻挡他， 只有柯文哲，所以现在就大家会把希望寄托在民进党是不是真的会给柯文哲给他一个后门啊，让他先入党了，还是说程序尽量的简化，这么一个问题上，可能还要跟大家稍微简单的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会关注连胜文他到底出来选台北市长他未来的前景是怎么样，因为这事关到2016年的领导人的大选， 对， 其实在领导人之位之下就是这个台湾所谓的 台北市长最含金量的 五都的选战，包括台北，新北，台中，台南和高雄，是最重要的五都， 对， 那这五都的市长如果你有在这些地方上的历练之外的话，也很容易想象，比如说你当了北京市长或者当了这个西藏的最高的这个领导的话，大家可能会讲为你的仕途会增添非常重要的砝码， 都是有含金量的位置， 没错没错， 我们因为看历史很容易看出来嘛，这个马英九跟陈水扁啊，在这个当上大位之前都是台北市长， 没错， 所以这个位置是在如果在台湾的政治序列当中恐怕是大家一定会看的，那现任的台北市长郝龙斌啊，他是这个郝柏村的儿子，那他已经明确表示应该是不会再选了，所以说他相对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他也表现的比较放松，但是当然郝龙斌有人说他可能是要准备参与2016的大选，那么他现在的回应是说他说连胜文哈有想法，对台北市也了解，他现在对台北市未来发展提出愿景，而且提出具体做法，我觉得这是负责任的一个候选人的作为，说了等于没说，基本 都说得非常漂亮， 说了一通基本不关痛痒的话。那郝龙斌的另外一个潜在的对手国民党的这个朱立伦，朱立伦说哈，我相信胜文一定会有很多很好的建议，未来双北有更好的合作，我们给胜文加油哈，他指的双北是新北市和台北市。再提一下为什么台北市那么重要，台北我们如果看经济数字的话，台湾其实现在经过行政区域的重新整合之后，台北已经不是最大的城市了，新北市的人口超过了台北，但是台北的经济总量还是人均的这个 GDP 都是台湾这个最高的，比如说在人均的 GDP 方面，在2012年的这个人均 GDP 就超过了3万美元，给大家一个概念，北京市的人均 GDP 大概是多少，15000美元，就是整整是这个北京的两倍，所以它这个在台湾，你如果要看整个台湾的经济的话，台北特别是银行啊大财团啊，这一定是要抓住台北这一块地方的， 没错，那我们跟大家交代这些背景呢，是想说明一点哈，就是说呢五都市场的选举对于台湾整个的权力结构的划分甚至是重新洗牌是非常重要的，台湾有没有可能变成蓝天，这个真的很难说，所以到了今年年底恐怕大家能够秀出来 来一点点这个2016大选前哨战的这么最激烈的效应味了。 是，好，这个连胜文这个人身上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八卦，我们待会儿抓紧最后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聊一聊。 现在啊，你真的要去大陆发展啊，你必须拿你最好的东西，花最多的功夫，而且还不见得赚得到钱。哦，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你不是那种三招两式就可以去走遍天下，我认为没有办法。你现在要去中国大陆，你就必须要用最好的阵势、最佳的阵容，全程投入，才有可能成功的机会而已。哦，我认为这个不是像以前那么容易了。不是像以前那么容易了。而且讲实在话，就是说随着世界走入中国，然后台湾跟大陆关系这样改善，我们接触了也接触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的这些朋友跟一些企业的这个对手或者一些合作的伙伴，那我平常讲并不是每一个接触都是令人高兴。我相信很多大陆很多朋友在大陆做生意都有好也有不好，这就像全世界一样，到台湾来也是有好有不好，你去香港你去美国也都这样，有好有不好。也就是说过去很多人对中国充满了憧憬，就是说好像要淘金一样，那 San Francisco 啊，上个世纪一样到三藩市去淘金一样那种感觉。可是我认为很多人过去如果抱持一种观念，就是说有关系就可以搞定一切，那我真的觉得这一定完蛋，你知道吗？我认为中国已经不是那种有关系就可以搞定所有事情的人。因为我们去大陆，我们发现十个人有八个人跟我说他有某种关系，最后这种关系通通都经不起检验哦。 好，这个 最后这一集是实话了。 这连胜文，我相信他对大陆， 你当时在现场听着吧，你听完你是不是觉得都笑了？ 对，当时这句话还挺幽默的，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某种程度上是真话了。以连胜文这样的这个经历也好，人家这样的。大生意做起来都可以说有很多关系靠不住的话，我相信在普通的这个人的往来更加是如此。 看关系铁不铁，如果是连胜文那种关系，你可能真的是，你知道我看过他以前在台湾哪个学校里面有一个演讲，他的演讲呢就分享也是其实是那种励志类的主题，但是他呢就非要把那个包装成自己呢也是一路受挫的，就是挫折当中怎么样 获得失败。这个是连胜文在台湾的网友当中很有名的一个段子哈，说连胜文当年这个结婚的时候，他的妻子是台湾这个餐饮业大亨的这个二代啊，蔡依珊，也都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姑娘，在婚礼上开头说我的一生充满挫折，这句话从连胜文的嘴中说出来。 他的挫折是什么呢？我就看了一下，他就说其实连家有好几个小孩，而且每个小孩都挺优秀的，比如说我的妹妹，我的弟弟，他们在上学的这个过程当中考试发挥得非常好啊。他说他本来是留在台湾是报台大的法律系，但是呢是落榜的，他是没有办法上不了台大，他最后呢还去哥大了嘛，他是上不了台湾的好学校，没有办法，无奈之下才去到美国上学。 不过他这么说是有道理的，他的这个地位在台湾没有上到台大确实是有一点问题。 是吗？谁规定的连战的儿子一定要上台大 啊？是，我但是我相信这是恐怕连战自己也有对他有这么一个期待吧。 所以说在这样家庭长大小孩，他可想而知从小到大压力是一直存在的。 是啊，我们你知道去年我们五月访问的那个地方就是连胜文现在的办公室对面，就是他当年那个小学就是他的那个小学好像就是台湾恐怕是最好叫私立复兴小学吧。复兴小学就是台湾所有这个政商的子女都在那边的，就他们的开个家长会跟开立法院大会差不多，就看更然后这个然后连胜文就说哎，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是连战的儿子嘛，所以要留个长头发就不行啊，然后你考试成绩确实会要求比较高，那可能也会比较引人侧目一点。我不知道他小的时候个子是不是就已经长得比一般人大了，所以恐怕更近一点。 但是他后来他学完法律之后，其实他选法律也是他爸爸的意思。嗯哼，但是他出来之后不是没有从事法律的工作吗？一直是做投行。 对对对， 他自己说了这么一个，我觉得听的也很实在。他说我后来发现我去投行里面工作，人家看中的不是我的专业，而是我的背景。背景什么呢？ 这是实话。 战的儿子， 这是实话、嗯、你知道这个现在美国之前有一个新闻，就是美国的这个几大投行他们专门开辟了一个特别的项目叫做、嗯、儿女，就是 sons and daughters、 嗯、 专门用来划分那些就是拥有政商背景的子女，就是这个组专门招这些人、 嗯、 那当然万一出了问题我也好跟你们分割啊，这、嗯、就干脆把你们整个组干掉、 嗯、 但是对，这个是一个现实，我想连诗雯他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 其实这些他身上的很多标签哈、 嗯、 他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他自己是想方设法的想要去抛弃， 但这个话在大陆有一句话说革命出身不可以选择、嗯、革命道路可以选择 对，但他昨天也是同样一番话嘛，我可以选择我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但是问题就在于他现在说出来话确实是漂亮，可是他以后实实在在的、 嗯、 真正是问鼎这个台北市长宝座之后、 嗯、 他会怎么样做啊、 嗯、 大家能不能、嗯、符合选民对他的期待，包括整个国民党对他期待、 嗯、 也确实还是另外一番新的考验 啊。最后一个我相信大家一直很期待的一个八卦，就是关于他跟侯佩岑的这个问题啊。据说啊，我据说这个连胜文在台湾的这个网民特别是年轻的网友当中就经常受到 提高， 经常受到屌丝，就是台湾屌丝的这个记恨，主要是因为他当年这个跟这所谓对跟这个侯佩岑这个拍过拖、 嗯、 所以说呢引起了台湾这个青年网友的巨大的不满和嫉妒， 多少票就这么流失了可能。 好了，这个就是今天关于连胜文哈要参选台北市长的这个相关的新闻、 嗯、 那在今年的年底哈台湾的这个五都大战将会风云再起。